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凉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 黑天下打冷他也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是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佐。 各位好，我是徐冉。这儿呢是 FM98.2 AM927，每天晚上6:45准时为各位送上的今晚有戏。我们982呢是一个可以听的广播，而且也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没错。 所以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右下角呢有个视频直播，大家一点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直播间发生的一些情况了。 没错，你也可以通过我们982深度的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收看节目直播，参与这个参与直播。 扣50， 我这太热了。 还有吗？ 没了。 再重复一遍 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然后可以参与节目互动。 没错，在这儿呢，我们还要感谢一下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鼓掌，所有人。好啦，今天我们有一个小鲜肉小美女到场了，也是我们的一位新嘉宾。首先来欢迎一下青年演员，目前呢是播音系在读的小朋友郑纯宇，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纯宇。 这应该是第二次来青年广播做客了，对吧？上一次是在博湖点 秋 香。 秋香。 然后呢，还有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导演田导，田宇，欢迎。 Hello， 大家好。你刚才说小鲜肉的时候，我心里一颤呢。 哎，其实 不敢当啊。 说完呢， 我刚刚也是这么想的。 对呀、啊。 就是田导 没有，田导不是最近不是有一篇文章特别流行吗？田导、 我还行，我只是男人，我只是男人而已， 不油腻是吧？ 你看抹什么油？ 对，我不会用这个词来形容你的，你放心吧啊。然后呢，今天我们邀请二位，还是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我们的第三环节，就是今晚戏中戏当中，我们今天给大家找了个特别老的这个剧本。 哎，真是的， 老到我不知道我们的青年广播的听众。就是以青年学生为主的这一波听众，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部剧？ 今天 大佐好像没看过。 对，我虽然没看过，但是听说过这部剧， 没 花落 啊，对， 就是、听过这个，而且它是琼瑶剧的，算比较经典的琼瑶剧了吧？ 那必须的，我们小时候就看这个长大的， 真的呀！ 天天晚上看的这个都哭啊，在被窝缝里边扒着看，一边看一边哭啊。大结局之后还真的，哎呀，就好失落了一阵呢。 我小时候没看过啊。我看，我赶上的《还珠格格》。 小鲜肉，你小鲜肉，《 还珠格格》，我看的 是。强行甩了波。 强行加入小鲜肉的队伍。 对，这个今天也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我们今天的第三环节今晚戏中戏啊，我们今天排的呢是电视剧《梅花烙》中的大结局片段，说一下它的背景介绍，是琼瑶剧经典作品之一，主要故事讲述的呢是这个乾隆年间，王府的福晋呢因为这个心切得宠，所以用一男婴换走了刚出生的女儿，并且在肩上留下了一朵梅花烙印。这个男婴浩真呢长大之后成为整个王府的骄傲与希望，而真正的格格银霜则被一位琴师收养，卖唱为生。这个银霜呢卖身葬父，浩真仗义助人，两人的感情见至生死相许之境，但是皇上指婚，公主下嫁，终究造成了所有人的悲剧。我们今天呢要演绎的就是最惨烈的大结局的部分。 哦，真的是天人永隔这种情节，我们这种多愁善感的小姑娘真的是没法看。就是田导，你为什么没看过这部剧？ 我因为我妈当时可能没看，因为我主要是跟着我妈在看。你像之前那个渴望啊，戏说乾隆啊， 我以为田导说的，因为我妈那阵儿没看，所以啊，这个年龄是不是 没有？因为遥控器当时不在我手里， 啊，就没有话语权。 对对对，只能是家人看什么我看什么 啊。 对，所以当时看《还珠格格》呀，还有那个早一点的《戏说乾隆》，我这也是类似题材吧。我《 还珠格格》你也是跟着你妈看的 啊？对啊，我那时候就上学嘛，只能是家人看电视我才能看。 哦，那我懂了啊。当时都是我们小伙伴集结成一队，然后去看《还珠格格》呀，家长根本就不屑于看，家长就觉得说，哎，这种就是哄你们小朋友玩的。 就是我妈那时候还挺爱看的。 真的吗？ 对对对。 哇塞，我很少有见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看《还珠格格》的。《 还珠格格》这还真的挺少的。哦、我只记得我当年上学的时候，就是大家围坐在一起 啊，然后还买各种贴画儿，是吧？ 对、 啊、 对对，五阿哥啊什么的， 还有卡片， 康 还有集齐了这个卡片换一个小奖品什么之类的。 对，现在你就看那铅笔盒里头一翻开，贴的全部都是满满一瓶哈。 对对对。 纯宇，问问你吧，你是我别问年龄了，每次都让自己心情不快。你看过吗？梅花弄，那梅花 听都没听过，但我看过《还珠格格》，小学的时候。 你看新版还是旧版？ 旧版新版都看过，小学的时候，嗯 啊、 我好像是跟着我奶奶一起看的。 啊，张 老姐，那 这招补了。 我奶奶是太无聊了。 行。这事儿就过去吧啊，行吧。就是因为这一部剧为什么说到这个话题呢、嗯、首先我看到编剧今天给我们找了这个片段之后，我自己是觉得非常亲切的，但是大佐剪这个视频的时候就很惊讶地问我说啊，真的是这个吗？ 我是不是剪错了？ 对，是不是剪错版本了？怎么这么老的一部剧，真的如果我们用现代眼光去回看这一部电视剧的话，真的是它的那个、嗯、服化呀、造型啊，包括镜头的运用啊，包括演技啊，一些动作的设计确实跟现代戏还是有很明显的反差了啊、 嗯、 但是反正对于我个人而言，那个时候还是给了我很多童年的慰藉的。 对，还是很经典的一部剧嘛。 对，还是很经典的一部剧、嗯、因为毕竟有马景涛嘛， 嗯， 对吧，还是这个 咆哮帝马景涛， 很著名的咆哮帝。对，所以大家一会儿也可以在花椒的直播间或者是我们耍直播自己的平台跟我们互动起来、嗯、看看您觉得谁适合饰演今天晚上的这个马景涛。 嗯，浩真的角色。 对，这个角色哎，这个男主也真是命途也多舛哈。 嗯 嗯，那好，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网剧每日推荐。好，首先来给大家介绍第一部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网剧。 嗯，今天第一部的网剧呢，名字叫做《天泪传奇之凤凰无双》，播放平台在爱奇艺单日播放量达到了5000万。 嗯 啊，这个该剧的剧情呢，主要讲述了远在数千光年之外的凤凰星，因为过度武装破坏生态，进入冰川时期，而这个圣女季柔桑呢，带着这个凤凰星球的超级人工智能天泪神石，远赴另一星系的蔚蓝星球寻找生机。这个叛军将领鬼鲛随时追。一接而来，蓝王萧丽狩猎啊，这个遇到了这个季柔桑，惊为天人，长得可忒好看了。然后与之生下了五皇子萧凤卿，中间情节怎么没说呢？直接看到之后就生下了五皇子萧凤卿啊。然后这个季柔桑为逃避 就看上了，然后就狂追，追上就结婚，结婚立马生孩子呀，就定了吧、 哦、 这事儿。 懂了， 你们年轻人办事楼那磨磨唧唧的。 然后呢，这个季柔桑为了逃避鬼鲛的追踪呢，将这个天泪神石交给了5岁的玉腻女孩缪芊芊。20年后，这个缪芊芊， 这个字念做姓的时候一般念茂 茂茂芊芊啊。这个茂芊芊呢， 又替你省50。 20年之后，举家被灭门，坠江之后为这个蓝国瑞王萧凤卿所救，天泪神石再现，也唤醒了他体内的能量。 嗯，所以这一部剧其实之前我们也推荐过，但是那个时候的播放量不如现在这么火爆哈。 对，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但是播放量已经达到 5000万了 、嗯、啊，导这种又带着什么超级人工智能，又带着是这种类似什么皇子这种现代跟传统的这种结合，现在网剧里是不是也还蛮多的？ 网大和网剧都挺多的，但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种就是来回穿越的这样的一个题材， 就是有点太假了，是吧？ 就是感觉闹着玩的似的，感觉。 对， 确实是闹着玩的。 嗯， 对，而且就这个反差太大了，有点不太符合我们一向看剧的那种逻辑。 对， 是，其实我觉得穿越也不叫穿越吧，就这种题材的比较好的也就是那个《来自星星的你》 啊， 但他起码他还是就在一个时代里面讲这事儿、 嗯， 他不会翻来覆去的说我400年前什么样， 时代或者怎么样。 是，我觉得这种不太严肃，我个人觉得不太严肃。 嗯、不过你说到《来自星星的你》，我突然想到当时我。刚看《来自星星的你》的时候，我只知道它一个故事梗概。当我知道这部片子里有外星人的时候，其实我的就 你是拒绝的是吗？ 对对对，其实我是拒绝的。但是 我到现在都不能理解那部片子里会有外星人。 你看过吗？ 我只看过它一小 段片段。你看你就没看过。对，是这样的，这个戏是对你当时你会觉得很抗拒啊，觉得跟它有距离。但只要你看进去，因为它情节设置的还是很巧妙的、 嗯， 所以你不会有很强的这个距离感。 嗯。 但是我在想这一部剧， 我们如果只从剧情介绍来讲的话，也觉得它很跳跃哈。但是以它播放量的成长速度来看，我觉得它可能也有它自己的可取之处。 嗯， 就是，但是我还是刚才那句话，就跟导的意见是一样的。就是如果说让我去选择根据剧情来选是一个这样的题材的剧的话，我可能内心也是想拒绝的。 会。 对。所以我在想，我们未来在设置这个剧集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充分考虑一下我们虽然不油腻，但是年龄稍微长一点的， 我们 是 青年人的 这种观影体验， 对，考虑一下青年人的观影体验嘛。 对， 毕竟我觉得我也不大接受这种剧，我相信纯鱼也不大可能接受这种。 都包括你们俩呀， 都包括 你 们 啊， 我们是一个年龄段的呀。 对呀、啊，哎，什么意思呀？就划分年龄层了是吗？ 美的， 你话筒被我关了。 咱们这不是青年广播吗？ 就是、 青年人才能来的广播吗？ 你们都是青年人， 没错。 来说说第二部吧。 嗯。这个第二部呢叫做午后三点的彩虹、 嗯、 播放平台呢在这个搜狐视频单日播放量达到了88万啊、这个、 昨天也介绍了这个、啊、 对、嗯、没有这个5000万的多啊、 嗯、 这个具体内容呢是这个资深游戏玩家秦展意外穿越到了自己玩了10年的天龙八部的游戏当中，从此拥有了所向披靡的强大力量、 啊、 但他在穿越之初呢就曾因误会成为了这个武林公敌，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的围剿和阴谋、 嗯、 面对巨大的生存压力呢，这个秦展却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消失已久的危机感和热血沸腾的感觉。最后呢，秦展与四个拥有强大本领并且忠诚于他的手下一起克服了一个个经手棘手的难题。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秦展也是结识了徒弟李清雪以及亦敌亦友的雨辰等人，收获了久违的友情和爱情。 嗯，就是给人感觉这个故事情节还是蛮简单的哈、 嗯， 就是还是这个主线挺清晰的。 对， 就反正我穿越到游戏里了，但是呢，我又找到了自己。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可能心中都有一个梦想，梦想着自己能拯救世界，或者梦想自己是武林盟主啊、 嗯、 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女孩可能一般做梦就是我是天下第一最美的女孩子。就是总之对，就是一定人都是有一个非常远大的梦想跟理想的啊、 嗯、 就我觉得这部剧可能从某种角度上也折射出了我们内心很深层次的一面。那 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呀？ 不好意思说。皮过于厚了。单日播放量是88万啊、 嗯、 前两天昨天吧， 昨天 我们在介绍的时候好像还没有这么高， 对 对吧， 昨天应该是50万 啊、反正就是50万前后，大概就应该没有超过50万。今天看来这个播放量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上涨的、 嗯、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找来关注一下啊，尤其是对什么游戏啊对英雄啊这种题材的感兴趣的听众朋友、 嗯、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我们今天的嘉宾纯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第三部我们要推荐的吧。网剧、 嗯、 好的，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部网剧，叫做《三餐物语》，在爱奇艺平台单日播放量是27万。一日三餐呢，只是生活和情感的载体，美食的背后就是生活本身，美食所要传达的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借助美食和幽默的外壳，三餐物语直击当下人的都市病，让观众在笑声中唤起内心深处的共鸣，让更多的人开始感受思考自己的一日三餐，并从中有所感悟。本剧呢以美食为主要线索，讲述了来自天人星的天人小爱为了完成一项任务来到地球，与一群在情感上受过创伤的都市年轻人在一所美食学校相遇。在与他们的相处中，小爱对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有了更深的感悟，同时也让这些地球人对生活有了全新的理解。 嗯，就是把吃这件事跟生活结合在了一起哈。好像之前类似的剧也有，就是把饭跟故事结合在一起的，像深夜食堂啊。 深夜食堂也算是， 我觉得这算是最深入人心的一种美食系列剧了。 对、嗯、我现在印象还特别深刻那一碗老汤酸菜牛 肉。你说是国产的吧？ 对，你说是国产的那一碗、 就 是、 国产的那个。嗯、 但是导你看过日本版的吗？ 看了几集。 你 我不看日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节奏太慢了，因为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节奏慢的东西。 嗯， 但是它不是说不好，就是每个人喜好有点偏差。 对，即使是原版的真的是也节奏 也非常 慢，节奏太慢了有点。 是， 对，但是这种剧它有一个特点哈，就是也是我个人感受的一个特点，就我也不是特别喜欢，因为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趣味其实就是一种快跟紧凑、 嗯、 所以可能我们不太习惯接受那种慢节奏的东西。但是我有的时候是觉得这样哈，当我们如果真的能静下心来去欣赏一部慢节奏的文艺作品，无论是什么，是深夜食堂也好还是其他的也好，说不定能找到自己当下的那种心境跟你看的这一部文艺片的一种结合。 没错 没错没错。 嗯，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整 整点要进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推荐今日的每日网大，一会儿再见。 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终极选拔璀璨绽放，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关注活动盛况。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万岁万万岁， 从古至今小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的这句话，你整不好都容易挨揍，你知道吗？ 他绝对不死。 对不起，我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的，各位，欢迎在整点之后继续回到由北京青年广播为您送上的今晚游戏，我是徐冉， 我是大佐，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游戏啊，大家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是全国第一个可以看的电台，所以大家可以搜索我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通过视频直播来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呢还可以通过982的深度合作平台花椒直播，您找到982就活力982这个房间，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的一些情况的。 对， 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多多互动啊。小六和五礼物可以先不用送，先跟我们弹幕一下一会儿我们的这个今晚戏中戏当中的马景涛老师的这个角色将由谁来饰演呢？对 对，多多给我们弹幕啊。 啊对，然后呢除此之外还有一句题外话，要感谢一下天津御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多谢所有人鼓掌，多谢多谢。再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第一位呢是目前正在读书的郑淳宇，欢迎淳宇。 大家好。 以及还有我们的青年新锐导演田宇，欢迎田导。 Hello， 大家好。 小鲜肉，都是小鲜肉， 对， 都是小鲜肉啊。突然有点尴尬。 田导的表情出卖了自己的内心。 还没有。我担得起。 担得起，可以。哎，那个七几年的来着？ 七几年，我妈那时候还没结婚呢。 你别吓唬我好吗？ 我妈真是八十年代后才结婚的。 对，还真是。 对啊。 算了，过去吧这一番。反正我数学也不是特别好。来吧，今天呢邀请二位主要是来跟我们一起探讨一下一会儿的这个今晚戏中戏当中的围读剧本的这个环节啊。 对。 今天我们要围读的剧本呢是来自一个非常经典的，但是也离现在时间比较远的一部电视连续剧了，是《梅花三弄之梅花烙》。 对， 这个故事背景呢其实也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哈。一会儿呢我们会用大块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围读一下这个剧本，因为这一点时间呢主要是号召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弹幕啊，刷刷小礼物啊，看看到底谁饰演马景涛比较合适呢。 没错啊， 一会儿就会揭晓了。 看看今天这个浩真的角色到底由谁来饰演比较合适。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网大每日推荐，来关注一下第一部网大，还是请我们的淳宇来给大家推荐一下。 好的，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部网剧叫做《我的野兽男友》。这部网大叫做《我的野兽男友》。在多平台有69万的播放量。该片主要围绕着男主龙道如何保护小雪与其三波邪恶势力斗智斗勇所展开的故事，讲述了退役特种兵教官龙道因与女友的矛盾结识了中日混血美女小雪，而小雪因爸爸的日本商业社团出现重大内奸被送到中国上海的妈妈处避难，而妈妈也因为自己的集团财富利益受西方商业间谍 第二任丈夫林东雄及其外甥周正浩率领的歹徒团伙的威胁。阿龙道在机缘巧合下成为小雪的保镖，小雪慢慢对阿龙道产生了好感，并有了崇拜的爱慕之心。最后两人与三波邪恶势力斗智斗勇，最后成功收获爱情的故事。 还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就是爱情电影。 对， 是吧？导， 这桥段还 是这个路数也还是比较经典。 我听这有点动作，还有犯罪幽默集一体的吧。 但主线还是爱情剧吗？ 对，应该是，感觉有点像模仿我的野蛮女友， 哦， 但是他改了个 名 而已。 对对对对对。 好，那我们继续来再来说两部吧。最后这一部，这个播放量还是比较惨淡，我们就不浪费大家的时间了，好吧？再来介绍一部《魔法王座之超能宅男》。哎，这个宅男的这个网大好像不是特别多哈。 那我只记得咱们之前好像就介绍过一部，就 这 么长时间好像就 只有， 对， 这么久好像就只说过一部。来简单看一下啊。 对对对对， 这一部片子的人设呢是一个受尽众人欺凌的宅男，哎呀老可怜了， 太惨了。 对，每天过着空虚寂寞冷的生活，只能靠幻想自己心中的比较喜欢的某个姑娘来获得一些安慰。但是呢在偶然那次机会当中，我的妈呀，得到了这个读心术的超能力， 不得了了。 从此呢人生就得来了一个180度的大逆转，所以也发生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故事。我觉得这也就是发生在电影当中吧。 对，这要是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那估计第二天就让抓起来了。 不过我觉得这个如果真的是就很宅的话，我觉得倒不妨可以锻炼自己的一种特长嘛，就对吧，你可以比如说在家炒炒股啊，不是在家编编程啊， 哪来的钱？ 挣嘛，就慢慢攒嘛，是吧？总要想办法挣到自己的第一桶金，你不然老在家宅着，你吃什么喝什么，是不是？ 但这也可能就是宅男心里边的一个怎么说作用，或者是说他们为什么会变宅？ 哦，就是因为自己可能没有什么特长， 对， 没有被大家所接受，也就是没有什么存在感。 就是我压根不想去炒股，而不是我不愿意或者不能去炒股，我根本压根就不想，所以才会变成宅男的。 你怎么那么懂啊？ 我曾经也宅过一段时间的吧。 那你后来怎么走出来的呀？ 我后 来，欢迎来到本期的健康讲堂。开个小玩笑啊，就如果有喜欢这种题材的听众朋友们，还是可以去关注一下这部《魔法王座之超能宅男》啊。但是播放量是56万，在爱奇艺播出的。 没错。 那好了，接下来呢，现在北京时间来到了7:07，我们接下来进入我们的今晚戏中戏的这个环节啊。 今天呢跟大家唯独的剧本呢，这个是那个梅花烙啊，这个一部非常经典的琼瑶剧。说一下它的背景介绍，说这个浩真呢被押赴到刑场，公主来送别，浩真请求公主原谅以往的自己的不是啊。这个银霜呢与浩真一路惨烈离别，相约50同死，魂魄相聚。公主呢以死求父皇释放浩真，50开刀，千钧一发之时，公主携带着人 特赦令 啊，这个法场救人。浩真呢也是飞马奔回了王府，发现这个银霜已经悬梁自尽了，浩真来迟了一步，阴阳永隔。 对，刚才其实在节目的最一开始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梅花烙这一部剧它的故事梗概啊，其实就是在深宫当中的一个福晋想要得宠，想要生个儿子，但是自己没想到生了个闺女。然后呢他就使了一招狸猫换太子，就把自己的女儿送出宫外去养了，但是毕竟是亲生骨肉嘛，在把自己的女儿送走之前用这个发簪在火上烧红了，然后在自己的女儿身上留下了一个标记，是一个 梅花的烙印、 对，所以叫做梅花烙啊。然后后来呢他换的这个儿子就是我们刚才一直提到的这个浩真，没想到跟自己当年丢失的这个亲闺女两个人之间产生了情愫，而且是爱的难舍难分。但最后呢这个结局被这个真相被发现了之后，这两个人就说那我们一起死吧。 对吧，都没法接受这个现实嘛， 生的时候不能相爱，那我们死后就相爱吧。但是没想到这个浩真在临行刑之前被人救下，但是呢银霜就是当时被逐出皇宫的这个实际上是真实身份是公主的这个女孩已经悬梁自尽了，所以最后是天人永隔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很悲剧啊。 有点虐心的， 挺虐心的， 真的是这样的。 来，我们今天你说， 没有，我就是突然想到了之前看，就我不是说没看过梅花烙嘛，但是我想到了梅花烙的一首诗， 什么？ 对，叫做这个梅花一弄断人肠，梅花二弄费思量，梅花三弄风波起，云烟深处水茫茫。我相信这句诗大家应该都能听过。 好了，都没听过。 听过。 尴尬到要死。 说这个《梅花三弄》其实也是琼瑶的三部很经典的作品， 对 吧？ 对， 其中有一部就是这个《梅花烙》。 对，《梅花烙》是他的第一部，然后第二部， 水云间， 第三部叫《鬼丈夫》。 对，所以这三部也是琼瑶当时比较出名的《梅花三弄》的这个经典作品。如果最近闹剧荒的，除了刚才我们推荐的那些网剧，也可以看看这些经典的电视连续剧啊，还是有一些出彩的地方的。 没错。 那好，那我们今天先来看一下，就是大佐给我们找的。一个原版的视频片段，大家可以一起来欣赏一下当年的电视连续剧啊是怎么制作的。 对， 一起来看看。 皇阿玛御驾亲临的来探望，真是折煞兰心了。 你这模样，矫正看着就心疼。这段错误的姻缘，既是由朕一手促成的。现在也要亲手来了断它。这会儿就是来告诉你这件事儿，你所有的悲哀，明儿个午时整，将随着浩真的人头落地而消失。你听清楚，死亡把一切都结束了，不容你再胡思乱想的折磨自己。你将会逐渐的清醒，整个人也会恢复过来，到时候朕会为你再做一番安排。我会让你做寡妇的，不要为这个担心，只管记得一件事，你所有的悲哀痛苦不幸和委屈都是浩真带给你的，是到明天被斧头砍下去，这个人将从人世间彻底的消失，他再也不能折磨你了。明天是他的死亡，也是你的重生，你懂我的话吗？ 是啊，死亡把一切都结束了，什么都没有了，浩真将彻底消失。 看了一下这一幕哈，其实时间不是很长，最后还有一段我们就先不让大家看了，因为我们还要留一些时间来围读一下这部剧。 没错， 那我们从第一幕开始吧，导跟我们分一下角色。 咱们是一幕断一次还是 一幕断一次吧？我们 行 好吧，哎，或者我们就连着接下来吧， 后面挺短的，我看 好，那我们就连着下来吧。 对，因为 你还用再跟我们说说戏吗？ 大家自己体会吧。 其实情节还是比较简单的， 情节比较简单，但确实我太久了，很久以前看的了。 嗯， 因为我看这里面有三个人物是延续的，就是浩真、兰心和银霜。 对， 对，然后其他的就是一些皇上，还有一些佟大人啊，就很短的几句。 好，那这都由你来担纲怎么样？ 我一人分饰四角。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那 除了浩真、蓝霜跟那个蓝心跟银霜， 对，可以啊。我的意思就是这三个主要角色，你们仨来。 好， 是因为就两个女性加一个男性嘛。 对， 好 啊。 然后那浩真就马景涛版大佐版的马景涛。 好， 好， 大佐版马景涛。 对，然后蓝心和银霜，你俩可以 自己。你来给我们分一下呗。 那，你要不然就蓝心。 行啊。 那你银霜。 好。 然后其他所有人都是我。 行， 好， 好， 好吧，好吧。 那我们三二一起逛。 稍等一下，好像有一个地方还不能是全是我。 你说， 就是那个， 我会适时出现帮你解围的，怎么样？ 就是有一个那个福晋跟皇上对话，如果福晋没有人来演的话， 我来福晋吧。 还有那个秦嬷嬷， 我来秦嬷嬷。 好。特别棒，你这搭档越来越靠谱了。现在好，那我们三二一准备走。 好嘞，好嘞，行， 好， 来准备了啊，大家。 三二一，起逛。 带人犯， 佟大人奉旨监斩。 是，请上路吧。 等一等， 公主金安。 哎，来见我最后一面的，是吗？佟大人。能否让我和公主讲几句话，不会耽搁多久的。 去吧。 没想到你会来送我。其实我很想见你一面，只是无人替我传达。就算有人传达了，我怕你也不愿意相见。 你想见我是想让我为你求情，对不对？ 我只是想亲口告诉你三个字，对不起。唉，回首我一生中的待人处事，唯一问心有愧的那就是你。我想如果能够从头来过，我真的愿意多为你设身处地的着想，多用点心去认识你，了解你，那么也许我就不会处理的一团糟了，也不至于把你伤害的这么深。真的很抱歉，虽然我并不知道你清不清醒，我的话你究竟能听进去多少，可是我真心诚意地跟你道歉。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兰心，原谅我吧。 我也原谅你。 谢谢你，谢谢你让我在临终之前听到你这句话。永别了， 上路吧。 浩真， 走。 浩真，浩真，不要啊！浩真，浩真，浩真。 银霜， 浩真，等等我，我来了。浩真， 银霜， 浩真，我来送你了，我来见你这最后一面。浩真，浩真，我要让你知道我的心意。浩真，浩真， 老天有眼，让我还能再看到你。要为我珍重，为我珍重，听到了吗？要为我珍重啊，银霜。 怎么回事？还不让开？ 浩真，浩真，官爷们，你们行行好，让我跟他说两句话，就两句话而已。 银霜，佟大人，佟大人，看在你我两家世交的份上，让他和我见这最后一面吧。佟大人，你也有心呐。 我奉旨监斩，责任重大，不能开力，把他们两个拉开。 浩真，你听着，我这一份心，这一片情，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鬼神万物都是我们的证人。生也好，死也好，今生也好，来世也好，我都是你的，永远永远都是你的。 秦霜，有情如你我，死而无憾。你说出来的话我都知道，你没有说出来的话我也都知道。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要为我活下去，要为我报答阿玛和额娘。 不，只有这句，我不能依你，绝不依你。 秦霜，知我如你，怎不听我从我？ 知我如你，怎能逼我抢我？ 成何体统，把他给我压下去。 秦霜， 来第二幕，兰心上场。 皇阿玛，女儿，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兰心在这儿跟你磕头了，磕头了。 不许再磕头了，你现在来跟朕磕头是什么意思？你要争口气，快站起来，昂首阔步地走出去，听见了没有？ 我是不争气，皇阿玛，当我看到浩真坐在囚车里被一步步拉向死亡的时候，我感觉我的生命也在一点点消失。那一瞬间，我终于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同生共死。 虽然他希望和他同生共死的人不是我，但是我不在乎。是，我是没出息没骨气。华马，你骂我吃也好，啥也好，反正我愿意为他生，我愿意为他死。 第三幕开始。 浩真，浩真，让我过去，求求你们让我过去。刑台上的是我的丈夫，让我跟他说最后一句话。浩真， 银霜，你仍然到法场上来了，可是你怎么面对这个？回去，回去，我不要你目睹我的死，我只要你记得我的生。你快回去呀！ 你甚至不要我送你吗？我还有句话没说完呢，说完我就走。浩真， 维持住你心中的那个我，不要看到我身首异处，不要。 好，我明白了，我这就回去，我不送你了。听着，我和你同年同月同日生，今天我将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你要我回去，我这就奔回去，无时终想，魂魄与你相会，天上人间必然相聚。 午时整，行行。 浩真，我来了。 驾驾，刀下留人呐，皇上有圣旨，大赦呀。 公主。 佟大人，皇上圣旨，特赦令，你快接旨啊。 额驸浩真立即无罪释放，钦此，快快放人。 午时钟响，银霜，银霜，你千万要等等我，银霜。 第四幕开始。秦嬷嬷。 贝勒爷，我和香琪一直陪着银霜，送他升的天，解下他的梁，抱他上的床，他就是用这条白绫。午时的钟声刚敲过，他呀就已经升天了。 午时钟响，魂魄相会，天上人间必然相聚。银霜，我一直无法保护你，没办法和你度过最普通最平凡的夫妻生活，没办法回报你的一片深情，连最后午时钟响的约会我又误了期。你现在一个人走岂不孤单？找不到我，你要怎么办呢？ 她是我的女儿，我的女儿啊，是我十月怀胎亲骨肉啊。她一出世就多灾多难，那一场场浩劫她都挺过来了，怎么会这样？你瞧她的脸还栩栩如生，你们怎么会以为他死了呢？不会，不会的。 这还是浩真的词儿，这个应该是标错了。 不，一切灾难不是过去了吗？你不可以死，不可以死。 我从来都不知道你是我的亲骨肉，我从来都没有一天善待过你，你不能就这样走，你知道吗？你不能死，你不能死啊。你要带他去哪儿啊？ 他从哪里来，我就带他回哪里去。我现在知道了，终于知道了，他是白狐，原属于山林，到人间来走一遭，尝尽爱恨情仇，如今看破了，他不是死了，而是不如归去。我这就带他到山林中去，说不定，说不定他就会活过来，化为一只白狐飘然而去。说不定我也会化为一只白狐跟随他而去呢。 OK。 哇，中间有段我都有点，我也有点笑场。 笑场 就是大家的感情实在太饱满了。就他俩争执那段 太夸张了，就是那块是吧？但我觉得大佐特别棒，而我觉得那个淳于也特别棒。就淳于那一段就是其实还挺考验气息跟节奏的，但我觉得他掌握得很好。就是 我觉得以后可以多尝试一些这种夸张的就戏剧表达，我觉得真的还蛮好的。 其实我刚刚配完了，咱们配完了这段，我特别佩服当时的这些演员，我特别佩服， 好笑， 真的是 太难演， 对，他真的太需要气了。 对， 按说我们三个人都是播音系的，就是这应该对我们来说是基本功，但是你会发现你如果长时间的去进行这种咆哮体的话，你真的是很难， 对对对， 很难拿到的。之前我记得有，我忘了是说谁，好像是亮剑里面的某个角色吧，就是一直在嚷着说嘛， 对， 林飞来做节目的时候还说，他说当时的那个就是 对，我也在那期， 是吧？就当时记得我们还说说，如果你不断的 他一直在用 压 着喉， 对，压喉的状态，你如果用那种特别不健康的压喉的状态去讲台词的话，你嗓子一定会受伤的。但是你想，他拍了那么长时间的戏哈，所以还是非常不容易的，也向他们致敬吧。我们也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如果大家有兴趣，回去再找来这个梅花三弄来看一看啊。 对，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碍于时间关系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锁定 FM98.2 AM927收听收看我们的今晚有戏，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我们明天晚上再见，拜 拜。 拜 拜。 I'm not afraid to die.